坐标，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您婚礼的优选酒店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。受西风槽及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，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，本市降雨将持续，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将达到暴雨的级别，山前及南部可达暴雨，并伴有雷电和短时的局部强降水，对交通出行将有明显的不利影响，请各位一定注意。今天中午应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气温25到28度。今天夜间阴有中雨、大雨伴有雷电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95%。总来看今天降水呢，对交通出行影响很大。各位司机朋友和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英姿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，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，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来到了2018年的7月11号11:32，58秒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，锁定调频 FM 107.3，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、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。旅行号1073，各位好，我是周准。 各位好，我是道道。 北京的天气啊，这几天都下雨。 是的，今天这个雨还真的是不小了，哗哗的 下啊。刚才说了，在天气预报当中，提醒大家尽量开车呢，注意避开积水的路段啊。 是的。 通过的时候减速慢行，不要溅到行人。 哎， 对， 这个咱们虽然说都着急回家，但是也要注意这个礼貌啊。 绿色出行哈。 是的。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，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啊，而且呢，很多的人去过之后对这个地方印象十足的深刻，因为它点比较多。 对，而且呢，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但是我想每个人去到同一个地方，他的感受也是不同的。 因为每个人的印象啊，关注点不一样啊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也是90后的代表哈。 哇，真的是超级年轻了，可以说。 对，他是去哪儿网的编辑，也是自身特别喜欢旅行的一位年轻的女孩啊。名字叫做文艺， 欢迎 Kelly。 大家好。 哎， 这个 Kelly 一看就是年轻的小姑娘， 对年轻的面孔啊，带着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。 这个先问问啊，Kelly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旅行的？ 我个人喜欢旅行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旅行呢，是因为就是我父母的影响， 爸爸妈妈， 因为我爸爸妈妈本身就特别喜欢出去玩，然后尤其是一到了寒暑假什么的，我可能会 带着出去， 对，而且我会提前溜那么一两天，然后就是赶在可能人潮没有上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了，所以就从小养成这种一个喜欢玩爱浪这种性格， 对，爱浪漫啊， 对，放开我，我还能浪。